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动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动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丞琳，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周日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和兴奋的一个状态，请来的这位嘉宾呢，非常的难得，难得到要不是因为最近一档节目，可能很多不是他忠实粉丝的听众都快忘记他还在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了。 是的， 所以 Who are you？ I am 江帆。 最近因为宝藏歌手的节目，然后重新的让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对对对，是 这个节目是你第一次选择参加的一个综艺节目。 其实也不能算是第一次吧，很多年前也上过，但是那个时候本身音乐综艺也不是特别的火，然后也不像现在就是这么的专业。 嗯， 对对对，那这次这个音乐综艺找上我，其实我个人也觉得很开心。 请问找上你然后选择去参加这个节目，这个过程当中有过纠结和犹豫吗？ 没有啊，我第一时间因为又是在我的老家，我刚刚过年的时候，我刚从老家 长沙嘛， 长沙回到广州，我一落地然后就接到通知说，哎，能不能过来试音，然后我就第二天又回到长沙去试音。 所以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说我想一想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OK， 然后整个过程的感受是 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大，然后虽然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是在台上还是非常享受，那但台下呢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怎么说，就是 虽然它不是竞技类的节目， 对对对对，在台下因为你有很多时候你要做准备，然后你也面临很多的选择， 嗯， 这个选择可能是你自己跟自己的一些较劲儿啊，或者是希望可以把音乐部分或者是舞台呈现的部分要做得更加的好。而且也其实在舞台，就是在电视舞台上的演出，其实跟我们之前的很多现场的那些 live show 啊音乐节还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还是收获挺大，就是从一开始会有一些些的不适应，然后慢慢的越来去享受这个舞台，包括跟其他的歌手合作，我觉得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和蒋凡会慢慢的来畅聊，当然除了来聊之外，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近除了宝藏歌手这节目，还有一件事情带来了自己的新EP。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准备了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吧。 一年半呢？ 对对对，就是从最开始在计划要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到真正发出，差不多真是一年半多的时间。 请问目前为止这张EP的歌曲有这样大量的唱过吗？ 还没有。 还没有哈？ 真没有。 你看我们就是这么难得。 对啊，真是，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能够在我们北京音乐台的这样的一个夜晚，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本身它就很适合夜晚。 对 对、 所以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张新专辑的歌，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现场演唱，马上开始。他是宇飞门乐队的主唱，2004年他们发行了专辑《一零乐园》，其中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乐园》成为了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非常熟悉和重要的一首歌曲。 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蔓延的方向。 2021年，一档《谁是宝藏歌手》节目，让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有些人觉得再度的和他相逢。那今天，宇飞门在广州举办了20周年纪念演唱会。 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想用我所有温存了解你。我潜入你眼睛的深海里，探索那令人好奇的秘密。 一年后的今天，他带着自己的新EP《凡非凡》来做客。 Ladies and Gentlemen， 974 Live Show 欢迎今晚表演嘉宾唱作人蒋凡。 你必须穿过我，明明早已清醒过的魂。 雨过天晴之后的北京傍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朋友圈当中纷纷都在晒这样的一个粉色的晚霞。那会儿的时候听《凡非凡》这张 EP 非常非常适合，特别是听到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歌曲《关》，欢迎蒋凡。 静坐如时光。 我的天哪，朋友们，这是我们在九七四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关，太好听了吧，开口脆，哎， 我也没想到 这么好听 吗？这次在直播的时候我演唱的感觉就像自己在录音室一样。 真的啊？ 对，就是那种感觉确实是跟当然这首歌确实还第一次我们这样子做就是做现场演唱，就还没有在其他的场合有这样唱过。 这首歌曲现场演唱我觉得是有难度的，你得心够静。 对，是 你得进入到自己先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 对对对， 你才可以把那个画面给呈现出来。 是是 是, 是， 电台当中演唱你也是第一次吧？ 应该来说也不算，电台当中演唱不算第一次，因为很早那会儿读书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弹着吉他在电台唱歌。 真的呀？ 对对 对, 对， 哇，那么先锋吗？ 对， 好棒。关于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特别是这一句“随风变，随雨化云”，特别适合这两天的北京。 可以，其实在这个歌词里面有很多我们讲宇宙万象的这些形容词，包括这个名词，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宇宙的一个这样的空间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首歌词当中找到。比如说你说云跟雨，那好像就蛮吻合今天的这个天气，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夜空中的星，然后我们看到水泡，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自然界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它就是自然界的一个这样的秘密，它其实无时无刻的不在呈现给我们，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你对自然万物的这种好奇和敏感是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还是近些年格外的改变？ 我觉得应该是跟近些年有关。对，它是就是当你的内心的有一些新的一些探索的方向的时候，就会跟以前会不一样。 以前的宇飞门乐队，大家听的电子音乐那么的 对 先锋，那么早期开始尝试，到现在蒋凡在做这张 EP 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静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这是你这一路的一个变化。 是其实就是在宇飞门的十年跟我后来的十年，包括现在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其实我觉得是前两个十年的一个综合。就是又有电子的东西，又有我这种追求的一些就是心灵探索方面的一些内容结合。 然后我们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前也说到，这一张 EP 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18个月，然后做了5首歌曲。 对， 真的不算多。 是啊，就是因为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否定自己，然后包括填词的部分，然后包括因为其中有一首歌是跟说唱歌手徐真真一起，然后他的那部分的歌词也很难，难度很大。对，然后当然在我自己演唱部分我也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然后重新录，然后在混音的部分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不断的跟英国的制作人、英国的音乐人去跟他沟通，在很多细节上，因为其实算是一首全新的歌曲，虽然是在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基础上把我的人生加进去，但是很多部分就是因为有了一个新的人生，他整个感觉就跟他原曲还是很不一样。对对对，所以这张专辑其实虽然说他的原曲部分是我当时挑了是5首我觉得好像相对不是那么难的歌，但是等我演唱之后，等我到混音的部分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5首你说的不是那么难的歌，是从演唱的角度而言不是那么难的歌，还是从听感上？ 听感上。 嗯， 其实当在演唱在录音的时候会发现，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别，就是你在演唱之前，或者说因为这些歌词它都是类似于比较抽象的，就是你不是说像我们其他很多作品可能是一个很具体的情感， 对， 很容易就是切入到那个情感里面去，它这个就好像你在娓娓道来一个世间万物的一个状态。 整张 EP 当中就只有这一颗心是最好理解的。 因为这个歌词相对来说它是跟我们的实际生活结合的比较密切一点，其他的歌词好像听起来都是有点高深莫测的感觉。 对，特别是紧接着然后就来到了梦剧这样的一首歌曲，很抓耳 是吗？ 你很喜欢这首歌吗？ 我好喜欢这首歌曲。 哦，太好了。因为这首歌我们很多人听感不一样，因为它其实是 我觉得回到了一种青蛇的那个感觉的那个状态当中去。 对，因为它有那种粤语老电影的感觉，是吧？ 哎，广东话是你一向很擅长的吗？ 其实我在广州也待了差不多有20年了。对对对，当然我虽然也是 这个不算了，因为有的人在那地方待20年，他还是不会。 没有，因为从小听粤语歌听得多嘛，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可能很多歌手他对于语言还是稍微会擅长一点，敏感一点、那他可能就是唱的时候会稍微的更加容易一点，可能说的不那么好，但是唱的时候可能会能够去抓住那个音乐的那个韵律。 我以为我们今天歌单当中会有这一首。哎， 其实一开始是有打算要唱这首的， 后来为什么取消了呢？ 后来因为想可能会不会因为粤语的就是这边的北方的听众会听不懂，会有这样的。 太瞧不起我们了吧。我们有没有， 那我们就正好就放出来听好了。 我们跟着来唱几句好不好，如果可行的话哈，旁边那只麦 看唱到哪儿了。 再去一转身，一世饮退，梦里还相聚。 吹萨克斯是吧？ 编曲好好听。 对，因为这几首歌全部都是，这个英国的这个电子音乐人 Catching Flies 他的作品。其实我相当于是就选了他的几首歌，然后就是填上中文词，然后来重新演绎。他有的是像这首歌，它原版它就是一个纯音乐，对，它就是个纯音乐。然后包括关，它原版也是纯音乐，对，所以等于就是我在他的。我把他的这个旋律线提取出来。 你是因为这个萨克斯喜欢的还是？ 没有，其实这个他前面有一段有点像那个应该是叫琵琶的那个音色，噔噔噔噔噔噔，那个主旋律的声音。 你刚才哼的确定不是西游记吗？一下就抓到你。 对对对，就是他，我选歌我会比较去注重他的这个旋律线的部分，因为他不是说所有他的作品都是那么明显的旋律线的东西。对对对，所以我要为了这个填词方便，为了演唱方便，我觉得还是要注重他整个旋律线的一个完整。 OK， 对， 这张 EP 当中一共5首歌曲，我们今天会听到很多歌曲，我们慢慢跟大家聊。 太好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唱的这首歌曲呢，是跟最近节目有关系的一首歌曲了，《东山上》。 那其实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首藏地的民谣，也是一首流传了很久的很古老的一个旋律。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旋律本身它是有很强的这种，我们说能量，也不能完全说能量嘛，就是你会感受到它这个旋律背后很悠远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最开始听到的民谣应该是纯粹的藏语。 对对对， 藏语你应该是听不懂的吧？ 对，我们肯定听不懂藏语，但是呢，这个歌它本身是后来因为有翻译成汉语的版本，也是填了一个很美的一个歌词。对，然后所以 但音乐这个共通性是一致的。 对， 听不懂歌词的时候， 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会在一首歌当中一会儿唱一下汉文的。就是中文版本，一会儿唱一下藏文版，我会觉得唱藏文版本的时候感觉更自由。对，因为虽然我不懂这个语言，但是我唱起来我反而觉得会更加的无拘无束的感觉。 会不会也正是因为不太懂，所以它会更加的自由？ 有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不同的语言它在演绎的时候，因为它本身这个歌的旋律它最早就是来源于算是它藏语的这个文字出来的这样一个旋律。那么所以说它最天然最贴合的一定是它这个藏语的发音，跟它这个旋律的贴合都是最好的。那虽然我们说填词也要很注重这个词本身跟这个旋律的一 一个配合，但是它总比原版的差那么一点点。 是，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普通话版本加藏语版本。 对对 对, 对。 然后跟节目当中不太一样的是，在节目当中每次展示这首歌曲的时候，中间都会有一段很美妙的一个藏族的 男生飘在里面。 哎， 对，那就是我们现场演唱的时候会有一个藏族男生。 每次现场都会有。 对对对，几乎都会有。但是因为这次这个只能是大家脑补。 对，直播间当中只有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不是藏族也不会唱。所以接下来我们试试看这个独特版本的《东山上》。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在微博看直播的 Crazy 弟弟说，和主持人一样有品味，我也很喜欢《梦剧》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歌曲《东山上》。重新进一下好不好？ 从古里来来哟。 微博直播的田晓说空灵的声音，这首歌曲我听过很多遍，每一次听感触都不同。然后望天边星宿说随着音乐走会看见不一样的意境。在我们聊天室的情未了说画面感好强，泪落心田说闭上眼睛仿佛一座高山立在眼前。我注意到蒋凡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的眼睛也闭上了，请问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是闭眼睛的时候是会有画面感，还是放空，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应该是放空的感觉。就是声音它本身会给我营造一个，不是说有画面的那样的空间感。对，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习惯，可能有的歌手他会有很强的画面感，但我一定是那种声音的那种空间感，我是在那个里面。 是分不同的歌曲的类型会有不同的感受，还是所有的你都是沉浸在那个空间当中？ 我觉得应该，我其实如果没有刻意的强调，我真的希望每首歌我都闭着眼睛唱。 刚才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了民族唱腔，陈毅小米说头一次听到你唱民族唱腔。 没有，我其实因为本身这个歌它的旋律是属于比较民族音乐的那种感觉，我其实跟真正的纯正的民族唱腔还是不一样，但我刚中间想试图加一段那个藏族的那个唱腔，但我发现还是挺难的。 你退缩了？为什么？ 对，退缩了，因为稍不注意就会那个唱的很怪，或者是音准，或者是那个调会不在这个音乐上。 你会想学吗？ 其实因为那个不是说你想学就能学得到的，因为那个本身他那个藏族的那个高音的那个男生也不是所有的藏族歌手都能唱出那种音高的那种音质。 但如果可以学得到，你会想学吗？ 可以学得到，那我当然想学。因为包括还有一些蒙古的一些唱腔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听，但其实还真是不容易学。因为我有研究过，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不同的生态原生态的歌手一起演出的时候。 好，我们这段先跟大家畅聊到这里， 好， 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继续跟大家分享九七四 Live Show， 马上回来。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他是宇飞门乐队的主唱。2004年，他们发行了专辑《一零乐园》，其中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乐园》成为了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非常熟悉和重要的一首歌曲。 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满园的芳香。 2021年，一档《谁是宝藏歌手》节目，让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有些人觉得再度的和他相逢。那今天，宇飞门在广州举办了20周年纪念演唱会。 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想用我所有温存了解你。我潜入你眼睛的深海里，探索那令人好奇的秘密。 一年后的今天，他带着自己的新EP《凡非凡》来做客。 Ladies and Gentlemen， 974 Live Show 欢迎今晚表演嘉宾唱作人蒋凡。 你必须穿过我，明明早已清醒过的魂。 10:3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蒋凡，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蒋凡在974直播间当中是如何现场演唱的。收看方式啊，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在微博看直播的有朋友说拿起吉他了，你知道在我们今天节目开播之前我有发这个预告吗？很多人都说很想看蒋凡拿吉他去弹唱。 好啊，没问题，我也很喜欢弹吉他唱歌。 你知道他们很喜欢看你弹吉他唱歌这个事儿吗？ 那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吉他弹唱是一个特别怎么说，特别自然，特别亲切的一种感觉吧。 吉他是你学的第一门乐器吗？ 可以这么说。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当时弹吉他纯粹就是为了给自己唱歌伴奏，而且当时也听了很多就是吉他版的歌曲，就觉得好好听。 所以你一开始弹吉他是因为唱歌这个事儿？ 对对对，就是听了很多吉他伴奏的歌，我觉得好好听，而且呀，我是喜欢那种就是本身它原版就是吉他伴奏的那些歌曲，就是它这样它吉他编配的会比较的专业跟好听动听，而不是说随便什么歌都拿吉他弹唱。当然那个也可以，那也是一种方式。 是 对，但是我会觉得那样听起来就比较太简单了，对我自己来说。 你的音乐之路可以说是从吉他开始的吗？ 也不能完全是，因为以前很小就开始听，就喜欢听音乐，喜欢唱歌。那我觉得拿了吉他开始之后是点燃了我一个去写歌的一个这样的阶段。对，因为其实很多唱作的歌手，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弹了吉他之后会找到一个可以去创作音乐的一个武器。 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乐器。 对，是的是的， 明明很简单，但是你拿起来用就会好想去创作点什么东西出来。 对对 对, 对，是因为它很容易就是给你一些音乐的背景，音乐的肢体，让你可以不是那么单调的去找一些旋律或者是怎么样。对， 你人生当中第一首自己写的歌曲是用吉他来写的吗？ 当然。 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就是是一首英文歌，因为以前听英文民谣听的比较多，启蒙也是这样，所以当时写的第一首就是用英文写的，叫做 Singing Machine。 那我们接下来就唱这首好不好？ 好，可以。 第一首蒋凡自己创作的歌曲就是用吉他，所以接下来我们回到那个时候的蒋凡的状态。 sitting in the corner of the pub where I'm singing. People and noises are all around. Beautiful women, handsome men, they're drinking and dancing, speaking, smiling. I don't want to enjoy them. I feel I am cool, the same as the DJ, but he's here, so he's out looking for some fresh air. Fresh air. It's my turn to sing. I don't want to please them all. I just want to enjoy myself, so I don't care whether somebody who will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对，这首歌我自己每次唱，我也是感受特别的，怎么说，就特别的沉进去。对，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我觉得 这首歌曲叫做《本来面目》，是樊非凡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嗯， 请问Singing Machine 可以说是蒋凡的本来面目吗？ 可以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本来的面目吧。其实就是我觉得我 这个当时的本来面目还在吗？ 在，因为我觉得我首先我唱歌一定是不会太在意外界存在的一些东西，我会完全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面。 因为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就这样写到的， 嗯， 轮到我唱歌了。 对对对， 我不想去取悦他们， 对对对， 我只想取悦我自己。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一直都是这种感觉。 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你不觉得吗？我不想取决于其他人，我只想取悦于我自己。 我觉得其实是有选择的，看你怎么选择而已。对，我觉得我好像好像在这块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很大。我就是一直在唱自己喜欢的东西。 Singing Machine， 唱歌机器，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作为自己的第一首歌曲？ 因为当时我其实正在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想要做音乐嘛，那然后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然后其实就有在一些酒吧弹唱啊。 啊， 对，其实这首歌是写那样的一个环境， 那个阶段确实是一个唱歌机器。 对对，这其实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虽然我这个歌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是起了这个 machine 的感觉，有可能是跟有一些点唱机的那种感觉吧。 啊， 对对对，就是好像有点类似像是一个人声点唱机。 嗯， 但其实呢我还好的觉得就是说我会不会说什么歌都唱，我一定就是唱自己喜欢唱，即使当时是唱很多翻唱的歌曲， 也都唱自己喜欢的歌。 这首歌曲写的时候是在大学的那个阶段？ 没有没有，其实已经是大学毕业之后出来。 那所以你写歌这个事情已经算是比较晚的了。 对对对，是， 当时 是很早， 一下子茅塞顿开的还是？ 没有，我觉得也是在弹吉他的过程当中，然后的一些积累吧，包括歌词的内容也是。嗯、我觉得他这个一定都是一个自然的，自然的一个发展。 嗯， 不是说我一想到我要写歌，我就马上就可以写歌那种。 我不想放过之前的那个在酒吧驻唱的那个经历。 那 那段酒吧驻唱的感受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吧？ 那当然不一样，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个年代？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当时还蛮纯的，那个就是所有的歌手几乎都是校园歌手。 嗯， 当时在长沙，嗯，然后它也不是酒吧，它是类似一个民谣餐厅。 嗯， 对，民谣餐厅。 现在也会有这样的餐厅？ 有的，对 对 对，就是当时我们一帮都是从这个弹唱大赛当中出来的一些学生，对，然后但是后来确实从学校出来之后，觉得去到广州那个环境肯定就不如当时在大学的时候那种心境是不一样了，因为好像就说你把唱歌当成了你的一个事业， 嗯， 跟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一方面， 所以在那个年代是先参加这个校园大赛出来，内心应该觉得是一个很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儿，要做跟音乐有关系的事儿。 还好，对，因为其实 然后去民谣餐厅唱歌， 对，因为当时其实去民谣餐厅唱歌也是为了练吉他。 会有落差吗？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啊， 你是说跟哪个时候有落差？ 就是从学校比赛出来以后，然后去民谣。 哦，其实这个比赛它不是学校比赛，它就是为了你能够来这个民谣餐厅唱歌而举办的一个比赛。当时还是跟长沙的音乐台合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 那会儿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唱的歌和特别不喜欢唱的歌？ 一般我唱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不会说我不喜欢唱的歌我去唱它。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相对比较纯粹一点的。 对对， 不像现在可能大家来点歌。 你是说在那个我想想当时是个怎么样的环境，因为当时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歌单，我还真忘了。而且其实是就算有人写点歌的话，他可能 你该不会还可以拒绝不唱吧？ 我想想好像没有发生过这种很难处理的情况，可能他们点的歌都是我们会唱的。 嗯，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自己有个歌单我已经忘了。 啊，那个时期的歌单当中你还会记得某一首吗？ 有很多啊，像橄榄树啊，嗯，然后还有那个王菲的一些什么我愿意啊，嗯，然后还有一些男生摇滚的一些经 典。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哪 你想到的哪些画面我们就一小段一小段的瞬间，好不好？ 我想想那个歌词是什么。其实我是想到了一首，我看看能不能一下子找。我不知道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一起听听看，猜猜看。 Take care I want to sleepSleep 睡着的人不容易流泪，这首歌叫 Take Care， 当年是窦唯的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本来我还想一直往下弹，但是我怕那个和声一下子找不到了。 我有猜到，虽然我一开始没有猜到这首歌名，但我猜到应该可能会叫 Take Care。 是吗？ 你没有发现那个年代的歌 都是第一句歌词是吗？ 是。现在不太会这样了哈。 现在应该也有吧，我不知道， 啊、 没注意。对，没有。 现在会升华出一个词，或者是跟歌曲本身 不太容易，因为唱到这一句歌词你会猜到这个歌名的。 对，其实现代歌它比较注重要有一个 hook， 要有一个大家很一下子能抓耳的一个这样的，我们讲就是 B 段的那个歌词或者是那个旋律，所以很多歌名可能都是来自于 B 段，不是来自于 A 段。 关于民谣餐厅的这段驻唱经历很久没有回顾过了吧。 嗯，对，是 现在回头去看的话，那段期间是快乐的吗？ 我觉得其实忙碌的，对，因为有学业呀，大学的你要读书要考试上课，然后你还要抓很多时间去练吉他，弹学唱一些新歌要练熟，就不是说你几下子就能上去唱了，至少你自己要觉得唱得够好听，然后还有就是从学校跑到这个民谣餐厅去，然后要从民谣餐厅然后再回到学校，就是忙忙碌碌的感觉。 忙忙碌碌通常是充实的。 对，很充实、 就是、 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多同学他们都并不知道我有在唱歌这样的， 所以就不太会迷茫。 还好，我觉得我好像一直，虽然我大学读的专业也不是音乐，但是好像我蛮早就确立了这个想要走音乐这条路的一个志向。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也是回顾到我们刚才所讲述到的这样的偏少年感的一个状态吧。少年感是你现在还会有的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从我身边的人去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 我觉得自己会有感受吧。 是吗？ 对啊。 我觉得少年感，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种， 我觉得少年感会 有一种懵懵撞撞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好奇。 哦，好奇是有。有， 还会有那种新鲜感。 是有的。 很多人都过了一段阶段以后，他会好像好奇感也没那么强了， 对， 新鲜感也没那么强了。 是。 你现在都还有？ 我觉得我是有的。 在音乐这条路上还有吗？ 在音乐这条路上也有，然后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我觉得也有。对。 唱梦少年这首歌曲在宝藏歌手舞台上也唱了， 唱了个2分半的短的版本。 当时为什么选择在这舞台上唱这首歌？ 因为当时其实我一直想要唱这首歌，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前面两期有了独唱的部分之后，后面几乎都是大家的合唱歌， 是， 所以就是我以为没有机会了，但没想到它中间正好有个环节，就是你要去类似是说展示唱一小段歌，展示你自己的一个你特别想给推的就是导师们展现的自己的部分，然后再选择跟导师合作的一个这样的环节，那所以我就 那听起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后你也是理所应当就选择这首歌。 对因为这首歌我一直特别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唱。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唱给各位听。 好，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依然是弹唱唱梦少年蒋凡。 阳光悠悠在流动，空气也脸红，天苍苍白茫茫，倒映在沉默湖水中，我随微风而动，一边白雪一边绿，如在梦却非梦，是谁的声音荡来染满天空，是谁的声音送来我心中，是谁的声音送来春夏秋冬，是谁的声音清澈洗涤我伤痛，他唱我心动。这少年人唱着梦，有一点脸红， 一句句天上来，回荡在人间风景中，我随歌声而动，一边流泪一边笑，如在梦却非梦。是谁的声音荡来人满天空，是谁的声音刻记我心中，是谁的声音送来春夏秋冬，是谁的声音让人都感动，他用歌来守护那平静的湖，用声音来轻抚紧绷的面容，像天使来安慰我的心我的痛。天空空地空空，我空空心空空，沉入到湖中。阳光悠悠在流动，歌还在心中，烦恼也许一场空，人生是个是梦。 不光唱的好听，这个不用多说了，这我们现场的演唱，这歌词也写得好好啊。 是的，当然这歌词不是我自己写的，但是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版歌词。 请问是先有的曲后有的词？ 先有的曲。 当时曲是你自己来写的？ 对对对，曲是我先写的，然后我会有给填词人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梗概，就是这个场景。 你写这个曲的时候是用吉他写的吗？ 对，是，就是用吉他弹，然后自己就哼这个旋律。 当时的想法是我们现在看到歌词的这样的一个， 没错，一模一样，就是我从藏地旅行回来写的一个这样的旋律。嗯， 周五晚上播出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曲让很多人觉得很感慨， 嗯， 很好哭。 是，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请问你在演唱的时候？ 我其实，对，我其实当时在第一次就是我们录音的时候，我都已经不行了，然后就特别感慨，从想到当时第一次去试音啊，然后想到因为当时有很多工作人员陪着我们一起去嘛，然后那些工作人员很多也都是实习生，也都是在这三个月当中真的是很锻炼他们，对，然后我们是也是一路看着他们一路看着自己一起走过了这个节目，所以就特别特别的感慨。 歌里面唱的歌词，反正音乐它不会骗我。 嗯嗯， 请问在蒋凡的音乐路上，你有过片刻觉得音乐骗过你的时候吗？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然后遇到所有的音乐的合作伙伴都能够给到我音乐上的一种满足感。对， 这是一件幸运。 是 爱我，什么都给我，我什么都拥有。反正音乐不会骗我，它就是爱我，什么都不管，音乐会心疼我。 我们继续回到《唱梦少年》这首歌曲当中， 嗯， 有这么几句歌词我想着重聊一下哈。 嗯， 我随歌声而动，一边流泪一边笑，如在梦却非梦。 嗯， 你现在依然会有歌曲会让你感到一边流泪一边笑的时候吗？ 我觉得这首歌就会有，因为这首歌其实当时我就是因为在藏地碰到一个小男孩，就是在一个很美的湖边上， 嗯， 然后那天阳光也非常灿烂。就 这首 歌 指的是《唱梦少年》哈， 对对，《唱梦少年》就是跟歌里面写的那个情景一模一样。然后那个小男孩他，我就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唱他们本地的歌曲给我听，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就唱给我听。 所以当时那个场景就是给到我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特别纯粹，特别甚至是圣洁的那种感觉啊、嗯！而且这个歌词也完全就是把这种情感的这种升华的部分写出来了、 嗯、 所以我个人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歌词。嗯， 他就是爱我，什么都不管，音乐会心疼。 还有另外一句歌词依然也是《唱梦少年》当中的哈，天空空地空空我空空心空空。 嗯， 空空是你现在的一个很享受的一个状态吗？ 其实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确实是能够把自己完全放空，然后 很难的， 对，确实是很难，所以我说是一个努力的方向。然而我知道它的重要性，还是不管是对生活也好，对艺术创作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去，能够去从过往的很多经验当中，或者说从过往的很多的这种，判断当中，要真的能把自己抽离出来。 嗯， 我觉得是 这个很难把握，是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变佛系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嗯，我觉得佛系现在也是大家特别很多人都会去感受，就他们想去感受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 就很难做到。 对，但就是不知道它是具体是怎么样去实施或去把握，但是这个东西确实你要让自己去感受。 但是在音乐圈，在歌手这个范畴当中，你又不能太佛、你太佛又会太远。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目前这个状态来说，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满足的一点就是，乐队这一块的部分，然后包括我自己这一块的部分，我觉得我还可以平衡他们。 是到这个阶段可以平衡好的 吗？这个阶段是，就是这个阶段。 用了很多年了呀。 对，没错。 需要。 好，我们今天慢慢跟大家畅聊。前一个小时先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喝一口水，然后广告之后还有后一小时继续跟大家畅聊。另外我们今天也可以有点唱环节啊，各位如果想听蒋凡唱什么歌当然是他会的歌词的情况之下，可以清唱一些给各位听，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五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两次、不止两次，我们要演五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1点，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 虚长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夜里十一点零一分，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很开心请到了唱作人蒋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他的音乐人生。当然很难得把他请到直播间当中，我们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他，加引号的哈。各位如果想听他在直播间当中弹唱哪些歌曲给你听，有一些歌曲如果不在我们歌单当中，恰巧他又会的话，我们可以唱给各位听。收看方式三个平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点歌。在片花之后，我们后一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他是宇飞门乐队的主唱，2004年他们发行了专辑《一零乐园》，其中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乐园》成为了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非常熟悉和重要的一首歌曲。 人人向往快乐园，只走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满园的芳香，偶尔喝了醉了闹一闹，来一点笑笑自己也挺好。 2021年一档谁是宝藏歌手节目让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有些人觉得再度的和他相逢。那今天宇飞门在广州举办了20周年纪念演唱会。 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想用我所有温存了解你，我潜入你眼睛的深海里，探索那令人好奇的秘密。 一年后的今天，他带着自己的新EP凡非凡来做客。 Ladies and Gentlemen， 974 Live Show 欢迎今晚表演嘉宾唱作人蒋凡。 你必须穿过我，明明早已清醒过的魂， 11:04离12点越来越近，离凌晨也越来越近。不知道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有些夜猫子觉得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后一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就从凌晨开始。 去闹，谁会真的在乎你的枯萎？ 是一次天黑，凌晨无处可逃，只想寻找依靠。谁会真的在乎你的疲累？一个人可以是一次天黑，夜深了睡不着，想找个人聊聊。夜深了睡不着，想找个人抱抱抱抱抱抱。真无处可逃，只想寻找依靠。谁会真的在乎你的疲累？一个人可以是一次天黑，夜深了睡不着，想找个人聊聊。夜深了睡不着，想找个人抱抱。夜深睡不着，想找个人聊聊。夜深了睡不着，想找个人抱抱抱抱抱抱。 太绝了，依然是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的这首《凌晨》。哎，我们整个反过来了哈，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是走向是很慢的， 对， 很深入的，然后后一小时离夜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越来越燥的一个状态。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现在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还是？ 我是要求自己早睡早起。 实际上呢？ 实际上一半一半吧。 夜深了睡不着也是常态是吗？ 会有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做音乐它是一个蛮烧脑或者很耗脑子的事。对对，它，而且我发现很多做歌手的朋友，他们真的都会有睡眠障碍，睡眠问题。 因为很多人会说夜里会有灵感，格外有灵感。 对，这个也是方面。然后再加上因为大脑，你如果一直是在比如说在唱歌或者做音乐或是录音这种状态，其实它会一直处在一种兴奋状态。这个确实会影响睡眠，这个绝对会影响睡眠的。 会对你产生困扰吗？ 困扰倒是还好，我反正会，但是我会相对的会调整一下，比如说不要让自己在晚上太多的就是太去用脑或者在想音乐方面的东西。 okay, 对， 像九七四 live show 这么晚还在唱歌的节目， 这个确实是很 能少接就少接。哎，不工作的通常状态之下，这个点你在干嘛？ 应该也差不多洗洗睡吧， 就躺到床上了哈，睡不睡着是在说， 刷刷手机啊，看看书啊，是刷刷剧啊，都有可能。 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回听的话，就发现里面的很多重复的段落， 对， 自己人工的 delay， 是因为其实这首歌好早，这首歌应该是2004年的作品了吧？零零的作品，越来越早。 零一这张专辑， 对，零一这张专辑，但这张专辑其实是我们在2000年就发的。对，所以我刚刚突然一下就怎么 一晃21年的时间。 对，是啊， 那个时候可以用机器做 delay 的效果吧？ 有， 但是为什么不选择用机器去做呢？ 现场演出的时候会有吧。 啊，所以现场不一定是像我们刚才这样的。 对，是。 好， 对， 雨飞门乐队不得不提了。 嗯， 刚才在上一段最后我们提到说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才可以把雨飞门乐队跟蒋凡相对来说平衡的处理好关系。 是， 为什么这么难？ 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其实离开乐队了， 是 因为我是觉得感觉大家会有走入瓶颈的感觉，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些内心上的一些困惑吧，所以我需要让自己沉淀下来，然后去找一个新的心灵上的方向以及做音乐的方向。 其实那个状态你们觉得平静的时候，对于乐迷而言，它不是一个平静的一个阶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依然会有很多人去喜欢，去买账，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吧，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会存在一种，就是大家为做而做。我其实不是很想看到这种状态出现，就是 那个决定下起来难吗？ 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但是可能当我跟他们俩提出的时候，他们俩反应倒是都还好，因为其实他们俩也走在了一个他们各自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点上可能大家还相对是比较同步，但是他没有想到说我可能想就是完全的先脱离乐队，然后去做一种新的音乐上的尝试。对，然后就在这些年就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做音乐或者是演出。对， 这个有产生过争执吗？ 倒是还好。我觉得他们比较自然的就接受了我的这个转变，因为可能就是在我跟他们提出之前，他们也会知道我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对， 做决定这事儿，有些人是做完了就过去了，有些人可能是做完以后他还是会念念不忘。你是属于哪种人？ 我觉得我好像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专注的就投入下一个阶段的， 就不再想如果当时没做这个决定会怎么样了。 不会，我觉得这个决定还是挺好的，就是能够让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沉淀的一个这样的阶段，就是想要重新充电吧，至少也是。 去年的今天是在办20周年演唱会。 是的， 那个时候应该还挺感慨的吧。 对，那次是非常非常感慨，因为也真的是在本来其实我们15周年大家都会有想说要不要来做一个这样的音乐会，但是没有做，然后去年也是因缘和合吧，我觉得虽然也是当时其实疫情都还没有说完全的开放，所有这些场馆 没有今年好呢。 对，去年的时候还是蛮紧张，然后我们当时在整个报批呀、然后整个过程中其实都还是捏着一把汗， 很容易就没有下文。 对，就是很容易就突然出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可能就马上就停一切的。 请问如果当时20年这个事情没有下文的话，还会继续往下想吗？还是干脆就不想 这个真的很难说，这个真的很难说。在那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跟如果没有发生那个事情，后面会变成什么样，真的很难说。 所以当一切就是这样的和的状态的时候，在那个舞台上 是 有回到20年前的片刻的那样的感觉吗？ 其实我就是在离开乐队的那些年，我已经没有说经常听自己以前的作品，但是偶尔可能有的朋友会突然跟我说，哎，新认识的一些朋友说我以前听过你那首歌什么什么。 你应该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吧？ 就是也不算经常了，因为就是我觉得我碰到的那些人好像一般都是好像我感觉他们都是做艺术类的比较多的，就是做摄影的、设计的这类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可能早期都会有关注过我们的作品。 偏个性一点的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说起，哦，就一下子有时候会回忆一下过去， 嗯， 但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像在一些音乐平台上会有一些歌迷留言，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对雨飞门一直是有一种期待， 对， 然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的一些事情，然后包括演出，就很多人可能当他们听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在做演出了， 嗯， 对，就是看到这些东西都会一点点的累积吧，对，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哎，可能这个就促成了大家重新走在一起， 然后很多年没有听过，当你在唱以前的歌曲的时候，会有不适应吗？ 我没有，完全没有不适应，而且我觉得我会用我感觉会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状态去唱了， 嗯， 对 对, 对, 对， 维度更宽了，更多元了， 嗯，对，可能就是跟我现在的这种心境， 嗯， 对，会比较多一点。 现在蒋凡的心境应该也不会太唱这种节奏感偏强的， 在我们的新歌当中好像还真没有说 不 对不多这样的， 就跟徐真真合作的那首算是节奏感最强的 那首，对，那首相对来说对稍微节奏性强一点，对 好 对对， 那这半个小时我们就回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 好， 如果从凌晨开始接下来雨飞门的时期的歌曲你会想唱哪一首？ 那就唱一首慢版的，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叫做 你看果然回到了慢版的、啊、我先要听快版， 你其实快版、哎、山东快版嘛 也可以来 山东快版打不出来 天津的也行。 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在准备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可能刻意的没有选太多这个节奏性比较强的，我担心首先是因为是夜间节目嘛， 嗯， 然后再加上有些它可能是那种乐队感比较强的那种，可能我没有乐队的话单独唱有点干， 嗯， 对对对，所以有些快板的比较偏摇滚的就是没有选， 但 是大家想听的话可以以后有机会在音乐节上看现场，我觉得那个可能感觉会 一定的， 对对对对对、 嗯， 是。 所以接下来哪一首？ 接下来，催眠的吧。 十一点十八就催眠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大家不要看我们节目了吗？ 就是先是让大家感受一点点夜晚的这个先让大家进入到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再那么燥了吧。 好， 首先就好像你家里面的灯光，你先把它关 暖一点， 关掉几盏，对、让亮光慢慢变成一盏台灯的那种感觉。我晚上睡觉之前我会这样子的， 嗯， 就会营造一个这种睡眠的氛围。 所以是台灯，还不到小夜灯这样。 对，小夜灯那 是，对，小夜灯会更暗。 对 对， 那个是睡着以后开的，是吗？ 哎， 对。那所以下面这首就是《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的《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在看微博直播灰之魔女刚才点的这首歌曲哈、啊、说来就来。 休息就伤悲，害怕会变成那四处躲藏的海龟。其实心有灵犀只是一场误会，别分错与对。谁在失真之后不需要安慰，不管谁爱谁。也许天长地久已经觉得疲累，谁也挽不回。事到终结之后再讨论是非，分不清是谁，分不清是谁。 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这是来自于宇飞门乐队时期的作品。按照这个平台当中给出来的专辑发行时间的话，它是2005年的发行。 对对，是在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啊、对，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所以第三张专辑叫什么？ 叫做依依。没有， 你刚才眼睛有点犹疑，我就赶紧追问一下，看会不会都忘记。 我其实我刚才在唱这首歌，唱唱的我感觉把自己催眠了， 哎， 把自己快唱睡着了。 好听哎，都哎一晃过去16年了，我觉得这首歌曲依然是好听，在这个时代它也不是过时的一个编曲。 谢谢，谢谢你这样说。 那个时候你在做这些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会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很先锋的啊。 嗯，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在音乐风格上、音乐形式上，可能跟当时的华语乐坛的歌还是不大一样，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音乐氛围或者是音乐这个形式上肯定是会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大家一直都会以这个歌我想不想唱，我在卡拉 OK 里面我有没有想唱的欲望去评价很多歌。那我觉得我们的歌可能更多的是让大家听，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是这样的感觉，但在我自己来说我是很有唱的这种美好的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宇飞门的歌曲好像是更多会让人沉浸其中，就是你会不注意他歌词在唱什么 啊，是吧？ 对，就是会跟着他的一个旋律的一个走向，再让自己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放空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刻意的强调这个像传统的这种配器当中的，比如说吉他呀，比如说这个键盘钢琴的那些部分，就确实很不一样。 对，然后又是很早，其实算是营造出 Dream Pop 这样的一个感觉在的。 对对对对，是 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吧？ 我觉得 还是也有。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它已经融到你的这个 感觉里面、 就是像编曲的阿庆，对，包括像写歌像三少，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做的时候应该都是他们之前的这些音乐积累的东西的一种爆发吧，就是一种表达。对， 从三个人合伙来做音乐这个事情，然后到后来自己一个人去做事情，有差别吗？ 当然有。我觉得就是说特别是像我自己在做这张 EP 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很多东西必须得我自己去拿主意，唱得好不好，然后觉得不对劲儿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给我意见，然后在混音的部分觉得哪里不对劲，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把这些专业的部分去用 我的表达，或者是说用一种比较专业的表达， 让对方能听懂， 英国的这个音乐人去跟他沟通。 嗯， 所以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觉得很难的部分，就不像之前自己唱就行了。而且我觉得可能但是现在整个做完之后，我就感觉就是幸好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对我自己不仅是一个锻炼吧，它是会让我觉得在音乐当中有更多的可能性跟一种自信心的养成、 成长。 对，成长， 在这个时期还能继续成长，这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在音乐的这个世界里面，它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探索。 听起来你还挺享受这样的一个开始自己去选择自己去掌控的一个方向了。 对，就是我觉得做了这张之后，他会给到我这样的一个信心吧。 嗯， 对对对对对。 凡非凡这张专辑是一个这个阶段， 嗯， 你很满意的一个状态吗？ 我觉得应该说是没有遗憾的状态。 满意度按照100分的话，大概有多少？ 我觉得算80分吧。 80分， 对 对, 对， 这是算是自己的第一张自己主导的一张专辑。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起点已经算很高了。 你是说80分打得太高了吗？ 不是，我说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满意度已经算是很好了。 还行吧。 因为第一张做的时候，可能难免会有很多遗憾在其中。 对对对，其实我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甚至中间有段时间是就不想碰它， 哎， 就不想去想它，不想去听它。 一定的。 对，然后，但是呢，心里面始终放不下嘛，就是到了临到一定要。把这个 deadline 要到时间的时候，你觉得不行，我还有遗憾，我必须还得把它反复。 所以啊，我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能打到80分，已经算很好了。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没有去 push 自己的话，可能真的就只有60分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抱着一个信念，就是我不能让自己，我让明明自己知道现在有一些部分是可以再好 的。谢谢你的坚持，我们先稍事打断一下。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1: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就不听片花了哈，时间真的是很宝贵。前面一直在跟大家提到，今天会有点唱环节，然后始终没有出现这个环节，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个骗子。只是骗了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没有。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把这个点唱环节进行出来。 好， 点唱当然就是开始抱着吉他了哈，做好准备。然后现在此时此刻，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还依然可以把你的歌名发送上来，3种渠道都可以：抖音、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是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微博平台上。很多朋友点的是橄榄树、望天边星宿和灰之魔女都点的这首歌曲，这是因为你自己前面提到的，我觉得 好，这首歌也是我弹吉他学的第一首歌 哦。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飞向你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 唱就忍不住 唱完， 对，几乎唱完了。 为什么？ 停不下来，就是这个歌让人一唱就进去了。 嗯，对， 继续哈，我们打断。接下来这个泪落心田点的这首歌曲，我觉得跟刚才这首感觉是一致的，但是看你会不会哈，想听樊姐唱齐豫和潘越云的，知道了哈。 嗯，没练过那首歌，我知道他说那首歌，但是因为那首歌没有专门的去练过，所以可能唱不出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点的有风起云涌、 啊、 人人都说我爱你。 哇，这个都是一分门时期的歌，然后风起云涌是我自己写的，当然我本来今天晚上是有准备想唱这首歌的，那就给大家唱几句吧， 几句就好。对， 好， 我觉得是。还有朋友点送别 啊，是送别，我也唱过一个版本。哇，真是老歌迷啊，真是翻出了好多这些年唱过的各种歌的歌迷都出来了， 因为很难得逮到你啊。 啊，好吧， 还有一个人帮着来逼你唱。 风起吹过，花草也摇曳中，曾走过几春秋。 清风徐来， 清风徐来是刚刚最后一期宝藏歌手节目上之后我们四个歌手一起合唱的， 好不好？ 我看一下是什么调，我忘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声，与我谈笑风生，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好考人呐，现场现编， 真的好好听。 嗯， 但你就经得起考验，有什么办法？ 谢谢。幸好我这个吉他伴奏的这个功夫还没丢。 再来两首吧，刚才提到的《送别》 啊，《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惜今宵别梦寒。 我都没想到我能把歌词唱完整。 不看视频直播的朋友都以为你刚才断的那一下是故意的，留了一个气口嘞。 好吧， 好吧，千呼万唤始出来，很多朋友都点到的改变，最后一首。 好。 想变得高深莫测，好让你不容易看穿我。我想变得潇洒坚强，好让你不容易看扁我。我想变得温柔体贴，好让你不容易离开我。我想变得潇洒坚强，好让你不容易厌倦我。可是在你面前我无法伪装，我把自己真实的呈现给你，可你还是聪明的放弃，聪明的放弃我。我想变得高深莫测，好让你不容易看穿我。我想变得潇洒坚强，好让你不容易看扁我。我想变得温柔体贴，好让你不容易离开我。我想变得快乐多变，好让你不容易厌倦我。 现场带来的这一段即兴的点唱环节，好了，可以满足各位了。 我想变， 这位朋友说改变是青春啊，这首改变没改也改了，感谢，非常棒， 谢谢谢谢。嗯，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朋友认识我，认识雨飞门的一首作品，我很开心能够有首这样的作品，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后还能够让大家想起， 让大家喜欢。对，我觉得作为创作人，作为歌手来说，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满足的一个事情。 特别难得的是，我觉得今天两个小时沟通跟大家畅聊的过程当中，也让大家感受到现在的蒋凡他依然还是一个在不断的去长成和成长的一个过程。 长成这个词儿好对对对，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的地方吧，就是没有说在音乐当中疲累， 很容易停下脚步。 对对对，这个当然一方面也跟我一直有碰到我觉得是很合拍的音乐搭档有关，然后也是一些机缘巧合，或者说冥冥中注定，我觉得现在已经分不清楚哪种是哪种。对，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觉得很幸运。 我想变得温柔体贴，好让你。 遇见范谷说，凡姐一定想不到会有我这种粉儿，就把所有唱过的歌都听一遍的歌迷。 所有唱过的歌都听一遍。 对， 那 我觉得这个所有唱过歌不光是你的歌，可能你唱别人的歌的歌他也会都听一遍。 是吗？哇，那这个厉害了。最厉害了。 在音乐这条路上，你有过自怨自艾的时候吗？ 我觉得自怨自艾的应该不是音乐，应该是就是说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然后会想到说自己应该怎么样去提升。比如说其实我在做这张在录这张 EP 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专门去找声乐老师。 现在还去找声乐老师？ 对，没错。就是我会想说，哎，会不会那个开拓一下自己的演唱部分的，不管是音色、音域、音质，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大空间的。这当我学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真的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让我自己去提升。 这个阶段的蒋凡去找声乐老师，你们在上课的时候是一个你更加清晰和更加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阶段？ 不是，是完全打破。完全从零开始。 那是更难的一件事儿。 对， 你得把习惯给放下去。 是，没错，这个是特别难的一个事情。对，但是也要去慢慢的要去，真的是要去放下自己以前的所有的东西。但是这个放下真的好难。 对啊， 对。然后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我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它不是说让我放弃以前所有好的部分，而是说去扩展我的一个以前没有达到过的一个部分。 你现在达到了吗？ 我觉得我还在努力当中。 所以听起来的话，接下来如果再有新歌出现的话，包括可能有别的节目在上的话，音色上会比以前有些许的改变，或者唱法上有些许的改变。 我觉得都会一直会有改变吧。那就是说，当然首先我不是刻意的改变，而且他是说首先根据作品，然后根据演唱的环境，这些他会有一个，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大的把握度吧。 这是唱法上。另外音乐审美上呢？ 对对对，音乐审美上我觉得因为我对音乐的包容度特别大，我觉得我会在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当中都能够吸取到一些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的部分，所以无论它的音乐形式是什么样，我是不抗拒音乐形式的。对，所以我听过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那在我们这些年来我尝试的风格也特别特别多，所以别人可能很难定义我啊，你是唱民谣的，你唱电子的，或是你是唱什么仙乐的，这种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符号在我身上。我 没有一个符号在这个行业当中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个好事。 是，我知道，但是对我来说我好像我就是一直在打破原来的东西。就是我没有，我不会说啊，如果以前人家认为我是那样，我就一重复那样子。这个也不是我刻意想要去做，但我也不是刻意的说要去改变，我只是在自然的跟现在这个状态的作品去做一个这样的融合。 这对于你而言就像这张专辑刚才我们反复提到那首歌一样，本来面目。 它会有一个本来的东西在那块，但是在上面又会有不断的变化。对， 接下来就带来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没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好不好？ 你现在正在放这首， 行者， 要再唱一遍吗？ 你不想唱了也可以不唱。 我觉得既然已经放了给大家听了，我们就不用再唱了。 啊，又决定了吗？ 我们可以放在最后一首吧。 好，那可以。那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你决定？ 那就是那首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乐园吧。 乐园这首歌你现在在唱的时候还有感觉吗？ 有啊。 嗯，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这首歌就是太多次的要唱啊，可能唱的太多以后感觉就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变淡。 不会 啊， 不会。我觉得我可能是在音乐的那种，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音乐跟其他音乐不一样的地方，我怀疑。因为我不知道其他歌手在唱他们的经典作品的时候，唱了很多很多遍之后，很多很多年之后，他是会不会有厌倦的感觉。 嗯， 我觉得我唱我们自己的歌我真的没有厌倦的感觉，可能也唱的不如他们多吧，次数。对，而且因为乐园这首歌它本身它的那个节奏感，其实它，我觉得它不是说让你专门的去听歌词演旋律或是我的唱，它是它整个音乐的氛围，它好像是就跟我们的血液在流动，跟我们的呼吸在自然的这样的过程，那就很跟我们的身体的那种感觉很吻合，很舒服。 明白了。我觉得这个怀疑是对的。 是吗？ 对，因为在华语经典流行歌曲当中，通常歌词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创作者在那个时期写出来他那个时期很有感受的共鸣的歌词的时候，若干年以后他不处在那个时期的，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后来就会慢慢淡。 会的， 就像你刚才说，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进去的时候 是 你不同时期不同感受的时候进入到的感受到的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好，所以接下来这首乐园我们马上呈现给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吧。 无拘无束的乐园，不需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满园的芳香。偶尔喝了醉了，闹一闹，来点笑笑自己也挺好。管他纷纷扰扰有多少，只想开开心心活到老。啊，人人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需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满园的芳香。偶尔喝了醉了，闹一闹，来点笑笑自己也挺好。管他纷纷扰扰有多少，只想开开心心活到老。 心活动了。 不得不说，我的职业生涯都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听到蒋凡在对面跟我唱《乐园》这首歌曲。 还好，我看到你跟着这个音乐一直在很放松的在晃动身体，我就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这首歌一直听一直唱不会有厌倦的时候，因为它跟我们的身体的节奏好像是蛮吻合的。 嗯，而且歌词也不过时。 对对，这个是三少当年其实写的是他自己的一种状态。对，那可能就是他也是蛮前卫的一个人。 现在在唱这样歌词，你还觉得说的对啊？ 对啊，是啊，就是是没错。 时间过去很快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先聊一聊 啊。好快，真的好快。我 一开始听两个小时压力很大哈。 对啊，真的是。然后我就想，哇，那么晚我会不会唱着唱着睡着了， 还要唱那么多首歌。 对，刚才确实在唱沙漠的时候，我是突然是感觉到好像是有点快睡着的那种味道，在半梦半醒当中把那个歌唱完了。 你该不会真的可以唱歌把自己唱睡着吧？ 不会，但是就是会一下子会， 就自己在家放空的时候也不会啊。 那不会，那不会。那时候我在家的话，那肯定就不唱了嘛，就 啊，在家不唱歌啊，日常。 不是，我是说，如果真的困的时候。 明白。 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当然，当时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是会蛮晚的，真的很晚。 熬夜嘛。 熬夜，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经历走过之后，其实你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在不同的舞台上都有它不同的感觉，哪怕就是你要等那么几个小时只为了唱一首歌。对，然后也是一个完全没有感受过的，就是一个体验吧。 所以又回到一个音乐这件事情还能带给你新鲜感的这样 的一个感受上。对对对对对，而且对，是我觉得，所以音乐对我来说，至少目前来说，它真的没有说会有麻木或者是疲累的那种。 看我们聊天的很多朋友也在表达说，没想到蒋凡的表达这么清晰。 哦，是吧？如果 表达这个事儿是你一直以来都这样，还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会表达了？ 我自己感觉很多时候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想清楚，但是可能目前我们表达的一些东西可能还在我理解比较清晰的这个范畴内容之内的，所以我可以比较清晰的表达出来。但就我自己，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在想一些问题，或是一些包括在一些创作上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很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它会给我带来一种动力，就是我不断的想要去挖掘它。 可以说一件让你觉得模糊的事情吗？ 可以说一件让我模糊的事情吗？我想想，其实有很多我关注到的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主题，比如说就是拿这个恋爱观来说，我会觉得说很多女孩子她们现在在特别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去打拼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我不去想感情的事情，那我还是要把我自己的工作我的理想先去满足。但是我其实想说，我有天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就是男生他们不会有这样的，也不能叫困惑，这样的选择，就是他们可以在追逐自己理想的时候，在追逐自己事业的时候，照样也可以去谈感情，或者是有一个这样的知音知己陪伴一起。那为什么女生会有这样的困惑，或者说觉得说哎呀，我这个阶段我不去想感情的事情。但是往往等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去想感情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会过了他们的一个某一个阶段的那种心态 跟状态。 我没想到你想到你现在想到的点是这些点哈， 是因为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单约一期这种深夜的就聊这些话题的这些内容的东西， 是 单拎一期节目都够了，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哦，好吧，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那当然我们今天这么两个小时很难得的节目是一定要大家去多听多支持这张新 EP 的。 嗯，好， 凡非凡， 谢谢谢谢。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这张专辑的每首歌以及它的歌词所描述的东西。 嗯 嗯嗯， 去观自己的人生，当然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太观望哈。 嗯， 该评论给评论，该点赞该点赞。 哦，好，谢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谢谢大家，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谢谢蒋凡， 谢谢泽华， 拜拜。 好，拜拜。 银座如时光。